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9集，铁指。哈森站在舱里，看不远处的女孩跳下马，他刀都没有卸，张开手臂，稳稳的接住了扑向自己的红色倩影。朵儿兰轻喘，在旋转间红裙飞扬，笑声清脆。 天神保佑我的雄鹰。 哈森抱着新婚妻子，有些脸红，他为朵儿兰拂开风絮。 天神保佑我的朵儿兰。 哈森在年初才成婚，这是阿穆尔给的赏赐。他心仪的朵儿兰是大漠深处葫芦部的女孩，穿着枣红色的百面裙，美得像是赤堤湖畔的晨露。她是十二部最烈的小马，哈森为她神魂颠倒。朵儿兰端详着哈森， 巴音违背了他对我的承诺，你瘦了。 哈森失笑， 他不能总是待在我身边。 哼，那他就不应该答应我。 朵儿兰落地，牵着哈森的手， 我带来了鲜羊奶。 太远了，下次换查干来做这些事情。 哈森被朵儿兰牵着走，他望着朵儿兰。哈森成婚后仅仅休息了两日，就回到了交战地。朵儿兰见他一次很难，只能靠着送物资的机会到这里与哈森相会。他兴高采烈地给哈森看带来的食物，哈森狼吞虎咽，把他亲手做的面饼都吃掉了。 我想来这里看你。 朵儿兰坐在麻袋上，看着哈森吃东西。 我很想念你，就像晨露想念太阳。学画时你会回去吗？ 哈森喝了口冰凉的奶，迎着朵儿兰的目光。朵儿兰的瞳色是很浅的青色，哈森每次望进去就像望进赤堤湖澄澈的波光，他会想起一切美好，这让他无法对朵儿兰说不。他爱怜地摸了摸朵儿兰的面颊。 如果仗能打完， 你替格格哈斯报了仇，父亲感谢你。你不仅是汉蛇部的俄苏和日，还是葫芦部的俄苏和日。 朵儿兰捧着脸。 雄鹰将飞过红雁山，我永远在赤堤湖等着你。 朵儿兰说的雄鹰更像是爱称，整个大漠只有他和哈森的母亲能够这样呼唤他。哈森会害羞。格根哈斯是朵儿兰的哥哥，还是哈森被萧方旭杀掉的兄弟。苍野间的风太冷了，哈森喝完奶就带着朵儿兰回营地。军帐内烧着火，朵儿兰在这里为哈森沏奶茶，他们都喜欢糙茶。朵儿兰抿着奶茶。 如果回烟部还在，冬天就有喝不完的糙茶了。 哈森给他割完烤肉，正在擦拭着自己的匕首，神色认真地说， 他们会回来的。 明天朵儿兰就要跟随押运队离开，所以哈森今夜没有跟士兵待在一起。他们新婚小别，歇得很早。半夜骤雪巨然，哈森正在熟睡，忽然听见了帐子外边的呼唤。他小心地起身，罩上自己的袍子，出去了。帐帘一掀起来，哈森就被风雪扑了个满怀。他轻拍着袍子，散着红发，问跟前的士兵， 怎么了？ 巴音回来了。 哈森转过头，看见了残余的骑兵。连日疾驰的巴音从马背上滚了下来，落在雪地上，脚都是软的。他不要搀扶，先夺过左右的水囊，仰头猛灌了一阵，把前襟都浇湿了，才像是缓了口气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 哈森捡起巴音的刀，再看向巴音，目光微沉，笃定地说， 啊，失败了。 巴音搓着冻僵的面颊，深深呼出热气。他狼狈不堪，双脚上尽是泥泞。他把水囊扔回身边人的怀里，站在哈森面前格外憔悴。 小赤也在冰面上把我们引到了茶室天坑，他在那里杀掉了阿赤。 他说着，伸手在马鞍左侧使劲地拽了一把，阿赤的头颅应声滚掉，朝下磕在了哈森脚边。巴音的唇色乌青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， 小赤也放走了我， 让我带回了这个。 哈森的唇线逐渐紧抿，那是愤怒的前兆。他看着阿赤的头，眼眸里再度烧起了火光。周遭死寂，只有风还在猖獗。哈森吸入的寒意迅速游走在四肢，他转开目光，看着雪花乱舞的远方。 端州被狼群占据，他们在那里跟一只中波狐狸握手言和，海日国也在那里，他变成了萧赤野的奴隶。 八音喉结滚动，再次想起了那日被离北铁骑追逐的恐惧。他干涩地说， 萧赤野拿到了新刀，蝎子在他的铁骑下成为了戈壁上的荒草。哈森，铁锤阻挡不了他，那不再是萧方旭的铁骑。 那早就不是萧方旭的铁骑了。 哈森骤然转回目光，逼近八英一步。 狼群需要新的狼王，萧继明会把他调回北方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他，还有他的新刀。 背后突然发出声响，朵尔兰站在帐子门口，担忧地看着他们。哈森收敛了怒火，他回头看向朵尔兰，却没有笑出来。他该杀掉萧赤野的，哈森再次想着。早在那场秋雨围猎里，他就该杀掉萧赤野。夜半三更，庭院寂静。萧赤野刚洗漱完，在烛光边翻进着匣子里的珠玉。沈泽川的折扇搁在桌边，人还在水里泡着。 过几日马就到洛山了。 萧赤也挑出自己昨日放进去的玛瑙，对屏风后边的沈泽川说， 你跟我去看看吗？ 沈泽川这几日疲惫，虽然没有再病倒，但也没有再碰过养山穴。他浸在水里。 洛山是得去的，你从那里直接回离北也方便。 这日子过得太快，沈泽川只是谈了几场事情，就已经到二月底了。他仰着手闭眼沉思，脖梗弧线漂亮，被隔着屏风的昏光笼罩，色泽莹润。 端州主事的人选挑好了吗？ 萧赤野把指尖的玛瑙珠子转了转，随口问道。 嗯，挑了个人才。 萧赤野看过去问， 孔成峰？ 沈泽川抬起手，湿乎乎地撑着头，侧目瞧着萧赤野的影子。 不是，再猜。 圆桌行动不便也不合适。 萧赤野还真想不到了。 那还有谁？ 沈泽川站起来，借着边上的金帕擦水。萧赤野没往这边看，沈泽川把洗净的蓝帕子拿到鼻尖前，轻嗅了嗅。 沈兰州啊。 端州要建中博最后的墙，又因为洛山跟离北相连，沈德川交给谁都不放心，他得待在这里，亲手把这面墙垒起来。端州往南还能直接绕开天飞雀到达边郡，沈德川觉得这位置极佳，在这里建立起堪比磁州的储备站，以后南北战场他都能支援。 你还记得钢针吗？ 沈德川把帕子放了回去，指尖有点恋恋不舍。他说， 乔天涯是统领的最佳人选，但是他如今还要照顾袁卓，离不开此州。可如果换成了费胜，这里天高皇帝远，又没人敲打他，我不放心。 钢针是轻骑，要放到茶石河畔做耳目用，又待在可以成为两地中枢的端州，谁在这里做指挥使，谁就是监管兵政粮物的要员。等到川后和严氏的生意扩增过来，手底下还有银子进出，严和如又不是老实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